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你好，我是主播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全覆盖，要实现医保全结算还要做哪些。 京城今日来关注北京新冠核酸检测今天再降价，单人单检降至每次35元。 北京地铁昨天推出10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试点。 国内方面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启动新冠核酸检测价格第三轮全国联调。 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哪里去？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外交部回应中国与尼加拉瓜复交是政治决策，不是交易筹码。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千万网红张同学被消防和交警点名。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互动。收听节目呢，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曼宁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来，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来自国家医保局昨天的消息。目前我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接入联网定点医疗机构5.29万家，基本实现定点医院的全覆盖以及每个县至少有一家联网定点医院的目标。 今年年初，在全面打通京津冀、长三角、西南五省先行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进一步扩大跨省直接结算范围，新增山西等15个省份为国家门诊试点的省份，结算由区域试点转向全面推开。 那么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全覆盖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的分析。 这应该说是我们医保体制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的医保呢，过去呢局限在省的范围内，大家虽然呢都是有医保，但是呢医保的社保部分呢，它只能在一个省之内来结算，这个呢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国内现在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强，就是现在特别一些大城市，你像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它的大部分人口其实不是本地人口，是外来人口。那么外来人口呢，比如说他带着父母来了，或大学生在这就业，他父母也托管孩子来了，那么他的医保呢还在全国各地，结算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麻烦。有的地方呢说你得啊开证明啊，怎么报销啊，老人又没有在当地，结算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呢需求量特别巨大，全国号称大概有外来打工者，一般是认为是2亿4000万到2亿7000万，那是生产的一线呢。而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的医保呢，就是异地嘛，那么以前就做不成，所以这次呢，能够实现呢异地的住院部分的医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人和劳动者的家庭提供了服务。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实现的住院费的直接跨省结算，那么要实现一张医保卡走遍全国，我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强教授的分析。 医保大家知道呢，也分成好几种医保，比如说你在企业你的医保是怎么走，你在事业单位是怎么走，你在这个国家机关是怎么走。另外呢，企业又分得很复杂，它也分成呢，你是国有的企业呢，你还是个体的企业呢，另外还有呢，个人来交那个医保的各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要完成这个实现，就是一个医保卡走遍全国。那这个呢，还需要更多的钱，因为它这个医保呢，首先医保费用从哪来的？实际上是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呢，他交了医疗保障，他才有那个保险。他交了以后呢，那这笔钱呢，它实际上是入在当地的财政收入里面了。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的医保库，比如说所有的资金都调控成一个医保。医疗保险保障的库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呢，各省有各省的不同利益，就是有的省呢可能就支出的多，有的省呢可能就收入的多，所以这个呢就涉及到省和省之间的资金的调配的问题了。所以应该说呢，我们能够完成住院部分的这个医保，因为住院部分呢，它从手续上来说比较齐全，因为住院呢就是分成各地的医院，它这个呢记录啊。它的可靠性啊，真实性啊，这些都也都比较可靠。不是住院的部分呢，证明起来也比较复杂，所以呢，这个呢，可能还需要通过实践中慢慢探索，怎么最后就把全部都覆盖，然后再解决各省之间的资金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全国所有统筹地区都可以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异地就医线上备案跨省通办。今年1到11月份，通过国家统一的线上备案渠道成功办理备案58.58万人次，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397.62万人次，人均减少了垫付1.41万元。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来关注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以及市人力社保局印发通知，从今天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再度下调。 具体来看呢，单样本价格从58元每次降低到了35元每次。五样本混合检测和十样本混合检测的价格分别从18元和13元都下降到了8块钱。据介绍呢，这已经是北京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的第6次动态调整了。 市医保局要求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价格，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下调的幅度不限。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不收取门诊医事服务费，非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要按照这一政策执行。 来自北京地铁公司昨天的消息，为提高地铁常旅客的进站速度，保证乘客的乘车安全，以主动申请、自愿承诺、实名核验安全出行为原则，北京地铁推出实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试点，乘客线上申请并通过核验成为实名常乘客的，就可以享受到实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 据介绍，快速进站服务试点将在12月下旬在天通苑北、天通苑等5座试点站开通实名专用通道，到时候实名常乘客就可以通过实名专用通道进入快速进站。 同时，为了进一步确保乘客的乘车安全，实名常乘客如携带长宽高超过30、15、20厘米的物品，需要配合接受物品过机安检。站点工作人员还将对部分实名常乘客进行抽检。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2022年元旦的放假安排。明年元旦放假安排将从1月1号星期6到3号星期1，一共3天。 是，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好您的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假日期间。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表示，入境前强化远端防控，涉奥人员来华要提前14天，并每天进行健康监测，且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航班起飞前96小时需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凭绿码登机。 在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之后，需要完成海关健康申报核验及体温监测，并完成核酸采样检测。机场设置了专门入出境通道和冬奥保障专区，共同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实现疫情防控全流程无缝衔接，将有序安排人流、物流、车流闭环转运至指定住宿地，确保涉奥人员安全抵离。

来自宁波市疾控中心昨天的消息，宁波市本轮首发病例最早呢开始于10月22号，至少已经传播了4代感染者。首发病例先在家庭内传播，由家庭成员传给同事，再由其同事通过生命阳光艾灸养护中心造成多人感染。 来自国家工信部的消息，为了解决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理问题，工信部将会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进一步明确国家和地方等有关部门的监管具体职责，细化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各环节的监管要求，加大监管约束力度。 数据显示，今年1到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56.6万辆和254.2万辆，累计销量渗透率达到了12.1%。伴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动力电池的退役量也逐年增加。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您好，于浩。 哎，请您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由于冷空气啊还没有影响到全市啊，今天清晨的时候呢，大兴通州一带还是大雾弥漫。目前呢，主要是大兴啊这个地区能见度啊是不足800米。不过这个当地这个雾气啊，这个很快也会消散，也就是1-2个小时之后吧。那么今天呢是有冷空气到来，中午以后啊，这个北风会逐渐加大到3到4级，在郊区的阵风啊可达5级左右。那么在北风的扰动增温作用下，气温会快速上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1到12度。但是刮风了，这个风寒效应也比较明显。那么今天夜间呢，北风会继续，最低气温呢在2度，零下2度。那么3-4级的这个风力啊，可以持续到明天的中午。所以明天早晨啊，气温不高，由于这个气温也就是在0度以下，就会感到冷风扑面啊，天气是比较寒冷的。所以明早出行啊，大家呢要注意保暖。另外，明天白天呢，虽然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但是控制北京大气团的温度在下降，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所以明天外出啊还得穿戴啊更暖和一些。于浩，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南部有轻雾，北风转2级转4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午后的逐渐北风加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上午比较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明两天是京城北风比较明显，不太适宜洗车。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我是主播曼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外交部回应中国与尼加拉瓜复交是政治决策，不是交易筹码。 外交部回应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未来5年前门地区将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 千万级网红张同学被消防和交警点名。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中国同尼加拉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政府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对此，汪文斌表示，中尼复交是政治决策，不是交易筹码。中尼复交是尼加拉瓜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中方高度赞赏尼方立场。 尼加拉瓜决定同中国复交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是一项政治决断，没有任何经济前提。中方高度赞赏尼方的立场。同时，我也想指出的是，中尼复交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国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全面开展互利合作。双方将加强各层级交往，不断增进互信，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同时充分发挥互补优势，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和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双方也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尼加拉瓜外交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宣布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这也是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任内第8个与台湾断交的所谓友邦。同一天，也是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的第一天，作为受邀方之一的台当局还没来得及享受出席峰会的风光，就被友邦断交狠狠地打了脸。 尼加拉瓜与台湾的断交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打击。此前，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几个月。在尼加拉瓜宣布断交的前数小时，华盛顿还宣布了对奥尔特加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实施制裁。 回顾历史，中尼双方1985年12月7号建交，1990年11月6号，尼加拉瓜与台当局达成所谓复交，中国政府随后宣布终止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9号，美国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了所谓的民主峰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全世界的民主正面临持续的令人担忧的挑战。拜登表示，目前存在着向错误方向发展的趋势，他们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表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将民主公器私用，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实现民主要讲平等而不能高人一等，要讲法治而不能 霸凌胁迫，要讲团结而不能对立对抗。自封为民主灯塔的国家，恰恰是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企的国家。对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那些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任意施加单边制裁、到处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事实早已证明，把一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世界根本行不通。美国试图按照美式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这种行径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鼓动美国政府威胁对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言论，告诫他用核武器开玩笑不妥。 威克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7号他就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局势问题表示，拜登在考虑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选项时，不应排除军事行动，包括首先采取核打击行动。 威克还表示，对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而是在谈判中表现强硬的一种策略。尽管如此，他的这番言论仍然遭到了痛批。 俄罗斯随后回应，威克的言论不负责任、欠考虑，无助于俄美关系走出当前的危险阶段。在回应当中，俄罗斯还暗示威克的发言背后有利益驱动。 俄罗斯建议所有无知的人仔细读一读俄美两国总统2021年6月16号日内瓦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双方曾经确认必须维护的核战争没有赢家、绝对不该打的共同原则。 再来看，据立陶宛总统顾问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号承诺进一步帮助中欧的北约盟友获得额外军事力量以应对俄罗斯。但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似乎并不满足，他认为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对于该地区的威慑和安全来说最有效果。 据报道，拜登当天和北约中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交界地区的欧洲成员国首脑谈话，这些国家包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等。据透露，拜登已经向北约成员国作出承诺，将提供额外军事力量，并让他们参与有关该地区的决策。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科学家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们发现了一种隐形版奥密克戎毒株，常用聚合酶链式反应，也就是 PCR 检测，无法将它与其他的变异毒株区分开来。 PCR 检测是当前英国公共卫生官员用来快速了解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的传播状况的一种检测方法。 一些研究人员非正式地表示，这种新变体是一种隐形的奥密克戎，因为它不存在刺突基因缺失，从而无法通过 PCR 检测被发现。这个重大的未知因素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种隐形奥密克戎仍然属于奥密克戎，但两者存在巨大的基因差异，如果它迅速传播，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新的关切变异株。 对于奥密克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国迄今发现40多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几乎所有病例的感染症状都是轻微程度，主要是咳嗽、鼻塞和疲劳，只有一名感染者住院，没有死亡病例报告。 不过瓦伦斯基也表示，这些都是美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早期数据，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病例的症状可能会变严重。在上述的病例当中，超过3/4的感染者接种过新冠疫苗，1/3的感染者打了疫苗加强针。 美国在本月1号报告了本国的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号下午，美国共有19个州报告43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大约1/3感染者有国际旅行史。这些病例中的感染者大多为年轻人，其中最早出现症状是在11月15号。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当地时间8号批准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预防新冠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是美国批准的第一个专用于预防新冠感染的药物。它联合使用两种单克隆抗体，旨在降低免疫力下降者等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在6个月内感染新冠的风险。美药管局强调，对于适合接种疫苗的人而言，这款药物不是疫苗的替代品。 美国药管局表示，这款药物由两种单抗组成，每种经肌肉注射一次，两次注射连续进行，可以在6个月内有效地降低使用者感染新冠风险。 按照药管局的说法，这种药物仅适用于还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且近期没有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人。适用条件还包括因一些医学原因不适合接种新冠疫苗，以及体重至少40千克，年龄不低于12岁。药物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包括过敏反应、注射部位出血、头痛、疲劳和咳嗽等。 据报道，美国药管局的授权基于阿斯利康公司对5000多人展开的双盲临床试验，其中3400多人使用这一药品，1700多人使用安慰剂。结果显示，用药组感染新冠的风险比对照组降低77%，且这种保护作用可以持续6个月。对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眼下还在继续。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当地时间呢8号抵达了卡塔尔首都多哈，这是两国从2017年断交风波以来的第一次访问，旨在进一步修复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重塑地区团结。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抵达多哈时，受到了卡塔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的迎接，两个人当晚举行会晤，这也是穆罕默德2017年获封沙特王储并主持国家事务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卡塔尔。 据介绍，双方确认了促进海湾地区安全稳定的共同愿望。塔米姆今年已经2次应邀前往沙特，1月出席在沙特古城欧拉举行的第41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首脑会议，5月正式访问沙特。 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及以及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和封锁。卡塔尔方面否认上述指责，称这些国家因为卡塔尔的经济成就而排挤他。这一外交僵局直到今年1月份的海合会首脑会议才得以全面缓和。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东城区。昨天下午，东城区人代会举办主题为打造文化发展高地，持续增强文化影响力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未来5年，前门将高标准实施街区保护更新计划，实现前门商圈文化复兴，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前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芳介绍，未来5年，前门将高标准实施街区保护更新计划，打造前门地区一轴一街一带一廊五区， 延续鲜鱼口、兴隆街历史脉络，重塑地区市井文化特色，推进三里河公园公共空间提升，向2侧平房区延伸，打造西打磨厂文化探访创意廊，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式消费街区。 天街集团总经理李军表示，未来5年，前门大街将全力建设具有京味特色与现代活力的高品质步行街区。 未来5年，前门大街将加大低端商业、旅游密集型业态的清理力度，推动业态更新调整和优化升级，搭建素质加消费新平台，重点整合老字号品牌餐饮、传统曲艺演出等特色资源，形成能叫得响的前门夜游品牌。 未来5年，王府井地区也将变得更有韵味、更时尚、更动感、更智慧。王府井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崇远介绍， 推动王府井的素质策展中心的建设，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构建线上文化金三角，元旦左右就会推出一个线上文化金三角的市集，以手电经济为引领，推动街区这个品牌国际化，以免税经济为突破，推动持牌机构在王府井开设特色鲜明的城市免税店。 东城区文旅局局长向旭东表示，未来5年，东城将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标杆，按下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快捷键。 我们要高水平的运营东城文化活动中心，这活动中心今年年底就会投入使用。我们要探索建立东城的文物保护基金，搭建文物活化利用的统一的运营平台。同时，我们要切实发挥非遗传习中心的阵地作用，构建东城非遗 IP 的授权系统平台，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游戏、非遗加文创等形式，让非遗共享市场红利。 再来关注，从昨天开始，冬奥小镇延庆区张山营镇开启冰雪旅游季，雪地挖掘机、旋转雪圈、香蕉船、雪地摩托、雪地马丁车等近10项冰雪娱乐项目一彩纷呈，花样频出。 张山营镇副镇长侯肖营表示，张山营镇冰雪旅游季将持续到明年的二月底，除了重点打造世界葡萄博览园冰雪嘉年华和万科石经龙滑雪场等景点之外呢，还将会推出长城内外杯首届冰雪亲子运动会、冬奥火炬传递、迎冬奥庆新年、民宿过大年等多项主题活动，用各类的活动进一步扮亮冬奥小镇的冰雪氛围。 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所在地，接下来张山营镇将利用今年的冰雪季系列活动，推动冰雪产业发展，促进百姓增收，激发全镇百姓参与冬奥、服务冬奥的热情，全面做好冬奥会的外围服务保障工作。 近日，艾瑞咨询发布2021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研究报告。报告称，受疫情影响，去年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我国国内旅游人次数仅占到2019年同期的 16.6%、49%、65.7% 和 67.1%。而今年的第一季度，国内游的人次数是2019年同期的 57.6%， 第二季度回升到 65.2%， 三四季度相较于2019年同期的恢复情况将保持稳定速度回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实现部分恢复性增长，约达1.3万亿元。 报告显示，今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虽然没能实现迅速的恢复，但是国内疫情流行态势逐渐缓和，居民旅游需求逐步释放。与此同时，旅游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本地化、旅游体验的数字化等趋势是逐渐显现。报告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同比增长29.6%。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古籍保护。近日，2021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会上透露，十三五时期，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古籍家底儿基本摸清，古籍存藏保护条件明显改善。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普查完成270多万部，另有1.8万函，30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工作，2861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13026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3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个省份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25476部。 古籍修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依托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设立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70万页。 近期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统筹推进古籍普查登记、修护保护以及数字化建设、整理出版和宣传推广等工作。国家图书馆是全国古籍收藏量最大的单位，截至2020年底，馆藏的古籍特藏文献大约300万册。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表示，两个月来，国图对中华古籍资源库成果进行整合，通过提速、免注册登录、改进浏览器配置，使10万部古籍真本随时出现在案头，极大促进了古籍阅览的便利。现在他们正在与研究机构、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进行古籍数字化的深入研究。 北京市文化馆昨天的消息，一起向未来，大家舞起来，全国网络广场舞大赛在北京启动，并将持续到明年3月15号。活动将发布教学片供网友学习和编创舞蹈，网友上传表演视频发动点赞，比赛呢不设评委，根据网络点赞的结果来确定获奖作品的入围名单，后期将对获奖作品进行展示并开展落地展演。 大赛以一起向未来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为乐曲的蓝本，以广场舞为传播载体，并整合有创作示范教学推广能力的文化馆舞蹈业务骨干和舞蹈达人参与推广。 再来看昨天，郎平迎来了自己的61岁生日，辞去中国女排主帅职务之后，郎平逐渐淡出公共视野，中国女排官方第一时间祝福郎平。此外，中国女排截至目前还没有确定新帅人选。从9月1号郎平宣布离任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天，中国女排新帅仍未敲定。 球员时代，郎平帮助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世锦赛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冠军，是女排实现5连冠的功勋成员。后来，郎平成为中国女排的主帅。1995年，郎平首度执教中国女排。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女排拿到亚军。2013年，郎平再度临危受命，接手低谷的中国女排。 2015年世界杯，郎平率领中国女排时隔11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小组第4艰难出线，但随后迎战巴西、荷兰和塞尔维亚，拿到奥运会金牌。赛后呢，郎平抱着当时的队长惠若琪一起痛哭了起来。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本来是踌躇满志，也是夺冠热门之一，但是没有想到中国女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并且应对困难能力不足，加上队长朱婷受伤，中国女排失去主心骨，整体状态不佳，最终小组赛出局，创造了中国女排队史征战奥运会的最差战绩。那不过郎平啊，已经是尽力了。就像他所说的，他自己不能保证自己做对做好了所有的事，但是保证做好了每一天，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无愧于心。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今日呢，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被称为"操版李子柒"的张同学，因为视频当中的多个危险操作啊，被中国消防点名提醒。随后呢，张同学又因为违反交规行为被辽宁交警提醒。 我们的编辑呢，昨天晚上是再次刷了张同学的短视频，发现消防人员已经上门对张同学家进行了现场隐患检测，张同学也更换了新插板，我们来听一下。 警察叔叔，我犯什么事了？ 别紧张，别紧张，我们是营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防火监督员。 哦， 最近我们到这个村里来进行这个防火宣传，顺便到你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火灾消防的隐患。 哦， 你们都吃了吃饭？ 吃了吃了，我们就随便看看。 反正看我哪块 不 合格，帮我看一看。 一般都在这烧水吗？ 对，烧水做饭搁这儿。 我看一下，你这个插排这都烧焦了。 烧糊了这块。 最好换一下，然后插排这种东西最好是用一个带开关的。然后看一下你这个线都断了，这个一定要换一个新的，这个安全隐患。还有这个水壶，如果水烧开了，这个壶嘴溅出来的水到这里会。 混电了， 对，就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好， 这个一定要。 这转过去是不是？ 对，一定要除外。 我看看这火门 吧。 已经把我们抗吸性已经烤糊了。你像这种有明火的地方，周围一定不要放在这些易燃、可燃的这些材料。因为它高温的情况下，容易把其他的可燃物。 点着了，是不是？ 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好嘞。 在使用完液化气罐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关闭阀门。 好。 你看我们这个灶台 啊， 平时我们这个烧柴做饭的时候，这个灶台一定要跟我们这个柴火还有这些可燃物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就容易点着，是不是？ 对，防止这个飞溅出来的这个火花把我们这个柴火引燃。 经过这样的一些提醒之后呢，网友纷纷评论啊，说拍视频也得注意安全呢。还有网友点赞说，张同学借此机会进行了安全常识普及，让安全知识更深入人心了。 当然张同学的视频中所暴露的一些安全问题哈，也反映了部分农村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对此呢，有声音也表示啊，针对农村当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点，尤其是柴草对这个堆放，还有安全驾驶农用车等等，相关职能部门还需要进一步下沉执法力量，加强安全宣传和风险监测，防止隐患变事故。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着我们嘴里说的这个张同学是不是了解哈？我们再进行一下背景的介绍。这张同学呢，他小时候因为贪玩，他只读了8年书，后来还做过大货车的司机，开过修理厂，养过鸡，放过蚕，但是呢，这些创业都没有太成功。后来因为车祸还差点丧命，得过抑郁症。 那面对这次意外的网络走红啊，他的心态比较平静。有人愿意每年出500万买断他的账号运营权，也被他拒绝了。他表示啊，希望能够像丁真一样走红之后，给家乡带来一些好处，帮助农民做一点事，自己顺便也能挣些钱。 好了，文娱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台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能打动您的那一款。 那提醒大家啊，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就有机会来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浪都会牵挂你，心不孤寂，用笑容交换梦雄心，让生命创造荣誉，滋养天和地，用心的爱着你，不放弃。妈妈的鼓励，路上的勇气，相信自己，不放弃。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进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现在申请办法就查起来，现在有3号王明，4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呢。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父母中国队以实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来，我们继续听故事啊。刘伯雄是北京世纪新华冰俱乐部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市冰雪项目运动队的总领队，他管理着包括冰壶、冰球、花样滑冰、短道还有速滑等等这些北京市冬季5个项目15支运动队。多年间呢，他积极服务保障北京冰雪运动普及和赛事的推广，推进冰雪进校园活动落地，为广大冰雪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伯雄讲述的筑梦冰雪。 我们这个场地呢是短道速滑的这个专用场地，这个场地呢这个长呢是61，宽是31。我们这个整个场地的所有的标准都是按照国际滑联的规定来建设的这个场地。 站在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有限公司的短道速滑场地内，刘伯雄给记者介绍着这里的运行情况。 对， 那这个场地一般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场地从2017年建设完毕验收成功以后，首先接待的就是这个国家队，当时国家队的跨界跨项奥运冠军王猛、王指导那个队 对 那个跨界跨项在我们这训练了1年，在这个期间还有我们北京市的这个短道速滑队，现在还有丰台的短道速滑队、石景山的短道速滑队、东城区的短道速滑队，这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场地来训练。第三个的它的作用呢也有一个就是比赛的作用，办一些比赛。现在是每年的这个短道速滑的北京市的指定性比赛冠军赛啊，还有锦标赛都是在这块场地来搞。 刘伯雄是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同时也是北京市冰雪项目运动队的总领队。 您看到现在这块场地呢是一个冰球场地、但是现在在场上训练的是花样的一些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呢都是咱们北京市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我们正好在下午在进行专业的训练。北京的双人滑呢，现在最好的双人滑的选手叫金阳，现在在备战奥运会，在国家队，他就是我们从小世纪星培养的。最早的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于小雨 啊，知道，听说过他。 对，张浩源也是北京队的。 张浩也是北京队。对对对。 完了以后呢，王磊、王雪涵， 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俱乐部， 嗯， 大概有23个人进入，现在在国家的一线队都在集训，对、 哦、 对，备战， 对， 备战 集训、啊、 对，你比如说我们知名的，就比如说现在国家队的这个冰壶运动员韩宇队，这个韩宇就是咱北京的 啊、哦、 打四垒主力，还有那个冰壶的混合队这个凌志也是咱北京的，还有冰球，我们有12个运动员在国家队，冰球呢是22个运动员，咱们北京占了12个运动员、 嗯、 是这么个情况。 从速滑馆到冰球馆再到冰壶馆，位于昌平区九华山庄内的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场地一应俱全。刘伯雄出生于1986年，2014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过一段时间，趁着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的东风，刘伯雄来到这里工作。 是因为北京市在2015年以后申冬奥完，申冬奥成功以后，北京市原来是没有冬季项目运动队的。在2015年以后呢，北京市就委托我们世纪星，帮助北京成立了这个各个这个冰雪运动队。所以现在北京市的整个冰雪运动队，除了我们这以外，还有北京冰球协会 啊， 他是负责男子冰球的，还有这个雪车雪橇队， 嗯。 还有北京滑雪协会的这个高山滑雪队，所以现在北京在整个全国来说开展这个项目，应该是现在排到全国前3名，可能没有黑龙江、吉林老的两个省市兄弟单位开展的比较多，但是通过2015年申冬奥以后，北京呢现在也是在蒸蒸日上的这个趋势。我们现在我主要的几个项目就是北京女子冰球队。冰球类的，我们是北京女子冰球队，我是领队， 嗯， 负责北京女子冰队，还有北京的冰壶队， 嗯， 北京的速度滑冰队，北京的短道速滑队，还有北京的这个花样滑冰队，还有北京的这个自由式 U 型场地队、单板 U 型场地队、自由式坡面障碍技巧队，还有自由式雪上技巧队，我们一共是这几个队伍。所以我们现在在队的运动员大概是176人，教练员大概是35人左右。 在这里工作的几年间，刘伯雄坚持严格管理、合理规划，服务好日常的训练和比赛。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他和团队细化措施，科学防控，努力做好防疫情保备战。 我们现在疫情防控是在我们的九华山庄里面，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住宿区，这个住宿区呢全都是我们，只有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我们内部的这个工作人员，不会去对外这块营业的。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队的训练时间是跟社会上的人是没有交叉的。 哦，是错开的。 对，错开的。所以你刚才也看了，他们训练队上是没有外人的。完了，我们呢也会按照这个北京的当地的疫情的防控的要求， 嗯， 每周呢会做一些场馆的这个消杀。队伍每次出行回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酒吧内部有一个核酸基地 啊， 都会做一个核酸。 在科学高效的管理下，刘伯雄带领运动员们全国各地参加比赛，屡创佳绩。 去年的年底我们统计一下，每年我们大概能拿到30来块金牌、30来块银牌，大概是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 成立的2016年成立第一年时候，我们只拿了15块金牌，但是从2017年、2018年、2019年， 嗯， 这3年，我们最高的一年应该是2019年，我们一共拿了38块金牌， 哦、 全国指定性比赛的38块金牌。 就是咱们说明咱们北京的这个冰雪运动竞技水平是在稳步的这个 提高 提升， 对， 稳步的 提高的。 在保障竞技体育的同时，刘伯雄和团队一起不断推广北京市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与多家中小学共同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等活动，为北京市冰雪运动项目培养后备力量。 我们冰雪进校园呢，主要是因为依托到这个冰场这块的地理位置，跟周边的这个学校，什么百善呐、大东流啊，这个还有这个昌平区的一些学校搞这个合作，把孩子呢，学校调完课以后呢，可能在某一天的上午，学校集体组织到我们场馆进行这个冰雪的这个体验活动。来了以后呢，他可以去体验花样滑冰，也可以体验这个冰壶，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这个知识讲座， 是， 就是这个冰刀啊、器材啊，还有滑雪的花样的刀是什么样的刀， 嗯， 速度滑冰的刀是什么样的滑冰的刀，短刀速滑的刀是什么样的刀，冰球的刀是什么样的刀，让这些青少年的小朋友们从感官上先了解冰雪运动的这个器材，通过器材去来分他这个类别， 对， 他可能更好的能 对 这个了解一些。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跟各区合作。因为 从2015年申办以后呢，北京市体育局对冰雪的青少年的发展投入也非常大。 对， 每年呢，市体育局呢都会给财政局都会给这个各区进行这个拨款。 对， 我们呢，承担负一些社会的这个力量，帮助这些区队呢抓好训练，给孩子做好指引，通过练体育爱上体育。 刘伯雄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几年间北京市多支冰雪运动队成绩的显著提升。2022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对于冬奥会他也有自己的期许。 期待就是希望中国健儿能在北京奥运会上为国争光，这个争取拿更多的金牌。我觉得这么着对现在从事青少年体育这帮孩子是一个激励。体育里面的竞技体育肯定是非常根本的一个刺激点，那只有竞技体育成绩好以后呢，这个国家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一定会逐年上涨的。经过冬奥会的磨练以后，我相信未来北京、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会有一席这个话语权的。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金花大地。 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呢就是这样，节目编辑程强、钱冰冰、康立波，主持人曼宁、于浩，感谢各位收听。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好了，明天早上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我们都自豪， 健儿有志冲九霄， 在雪山这点起跳，扬是千帆跨出自豪， 吞空一语多么骄傲，雄鹰展翅长空呼啸， 我们的自豪，我们的骄傲，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歌曲《致敬勇士》，作词作曲小柯，群星演唱。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我们都努力地追寻勇敢， 敢于挑战，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 雪花， 雪花。